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笑话。谁唱唱鸽子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137.6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海丽和胡古月正聊着，只见毛俊急匆匆地走过来。不用说，胡古月在这儿肯定是周宁静告诉他的。海丽笑对胡古月：好了，你老公来了。哎，别板着脸了，有什么话回去好好说。 胡古月抬眼看着毛俊，毛俊看到了妻子那微红的眼眶，拉过他的手：回家了啊，回家。 那你陪我去趟学校。 啊？现在？ 嗯。不知道你妈都跟我们校长说了什么？我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校长还真的以为我要请假安胎了呢。最近学校怀二胎的特别多，产假都不太好安排。教务那边本来头就大了，我要是再请假，那不是给学校添堵吗？如果我身体不合适，确实要请假，那没话说，学校也能理解。可是你看我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毛俊，我说过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 嗯。毛俊点了点头，掏钱买单，还要先把海丽给送回去。海丽只说还要逛逛，便婉拒了。 看着胡古月小两口离去的背影，海丽满眼的羡慕。毛俊尽管有些妈宝没主见，但是他流露出来的对胡古月的感情那是真诚的。再回想自己和老八，除了婚前短暂的甜蜜，婚后就只剩下一片狼藉。海丽嘴上虽说不可能和老八复婚，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有想复婚的念头，只是这个念头 总是稍纵即逝，被另外一种极不安全感替代。况且离婚之后，老八居然和一个90后女孩搞起了暧昧，离婚才多久啊，就忙着张罗新恋情了。什么八友跟最老实最可靠，这种话估计也只有海丽的父母会信，男人可能真的都差不多吧。眼下海丽倒有些为周宁静担忧了。周宁静和方志远这一对儿素来以恩爱著称的夫妻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，竟会隔阂到这种地步？方志远创业，周宁静为什么不愿意把家里的钱拿出来？方志远向朋友借了钱，海丽提及，周宁静居然固若罔闻。海丽正想着呢，老八来了电话，让海丽在新天地等他，下了班他会过来接他。自从老八搬过来，海丽运中不便开车，就主动提出把车子暂借给老八。当然车辆的一应支出都由老八来承担。老八之所以知道海丽也在这儿，想必也是周宁静联系的老八。他这份良苦用心让海丽既感动又为难。为难的是百城借安文之手借钱给方志远的事，到底要不要告诉周宁静？ 此刻周宁静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麦克推门而入，两个人相视微笑。这段时间周宁静的培训项目开展得不错，让一心提拔他的麦克也颇感得意，觉得自己确确实实是没有看错人。而周宁静呢，对麦克为自己安排的一切也有了感激之情。麦克倚在门边笑着说，晚上有安排吗？ 怎么要加班吗？ 不算加班，不过也和工作有那么一点关系。商会那边呢给我发了邀请函，有个晚宴，我没有女伴呢，就只好带你这个女助理了。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赏脸呢？ 晚宴？周宁静站了起来，指了指自己的装束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 麦克笑了笑，从背后拿出了纸袋，轻轻地放到了办公桌上，转身就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下班后在停车场等我，不见不散。 周宁静还想说什么，麦克已经带上门走了。他打开纸袋，是一件藕荷色的短款小礼服，到了更衣室忐忑换上，竟好像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样，一字肩高腰，裙长在膝盖上方，款式有些保守却优雅大方，还带着点婉约。除了商场年会，周宁静几乎很少穿礼服，况且是这么高大上的牌子。更衣室内，周宁静正对镜自顾，一个女同事走进来，眼里感到诧异，更是带着现眼说， 耶，周助理，这条裙子太适合你了。 女同事说着伸手就去够小礼服上的吊牌。 哎呀，不便宜吧，老公送的？ 啊，对，老公送的。 要不总说你一副有数呢。 这时手机响起，是方志远来电。哟，我老公来电话了。周宁静笑了笑，女同事知趣离开。 电话里方志远告诉妻子，晚上他有个应酬，不回家吃饭了。 啊，我晚上也要加班呢。周宁静本想提一下晚宴的事，又担心方志远误会反倒不好了。晚宴在某城最高端的酒店，一进场端庄大方的周宁静和打扮得体的麦克 便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周宁静四下张望，身边这个男上司和那大腹便便的所谓某城本土成功人士相比，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。迈克正和别人寒暄，周宁静只是站在他的身侧，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周宁静一扭脸，捕捉到了一两张熟悉的面孔。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几个人是当年堂哥周宁海想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。不知怎么的，周宁静突然想到，如果他和其中的某一位真的成了，他现在过着的生活怕是另外一种了。不用为生活奔忙，不用忧虑学区房。正想着呢，眼光一流转，周宁静彻底傻眼了。不远处穿着黑色露肩长礼服的百成端着酒杯巧笑言嬉，而他的身边的男伴正是方志远。 周宁静怔怔的，一旁的麦克发现了端倪，朝周宁静的视线望去，哟，那不是方志远吗？方志远经常来接送妻子上下班，麦克撞见过几回，只是没有上前打招呼。 啊，对，是他。周宁静苦笑，刚想低头，没想到方志远也看到了周宁静。夫妻俩隔着衣冠楚楚的男人女人们，隔着精致的酒食和华丽的装饰，就这么站立着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噩梦。 其实方志远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百成，更不要说遇到周宁静了。方志远的邀请函是陆泽熙给的，说是商会的晚宴，他可以趁机多认识一些人。晚宴上应该有不少餐饮行业的，那些家伙可全都是他的潜在客户啊。方志远是一个人来的，刚到不久他就看到了同样独自一个人的百成，两个人很自然就成为了男女伴。百成还给他介绍了不少餐饮业的他的同仁。只是这些话此时此刻他是没法跟妻子解释的，即便解释了，妻子断然也不会相信的。而比起这个更纠结的是，为什么妻子明明说自己在加班，却跟着他的男上司来赴宴了，还穿成了这样。白老板，麦克打破了尴尬，妄自跟百成打着招呼。某城新天地一多半的商户麦克都熟识，这位极富魅力的女老板麦克自然是印象深刻的。 麦克，百成一笑袅袅而来。 方志远见状便跟了过去。 宁静，你也在这儿，真巧，我刚才一进门就碰到志远了，我还问起你了，志远说你在加班。百成看着周宁静这样说道。 麦克看了方志远一眼，笑着说，啊，本来是要加班的，临时接到了邀请函就急急忙忙过来了，商会的活动啊也是工作嘛，哈。方志远暗想，是啊，急急忙忙，谁急急忙忙会穿成这个样儿？方志远的心里有许多的话激驰而过，却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他缓缓地说，宁静，你怎么才来？我等你半天了。 周宁静抬眼看着方志远，啊， 你不是给我发微信了吗？说你会来这儿。来，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新麦连锁餐饮的王总。是的，王总对我的设备是很感兴趣的， 说着挽起了妻子的手。 百成和麦克笑看着这对夫妻的背影。 麦克转身对着百成，和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杯子。怎么样，喝一杯？ 好啊，不醉不归。百成的笑容里带着一点苦涩。 方志远拉着周宁静的手，穿过了各式各样衣冠楚楚的男女。 周宁静觉得丈夫把自己的手拽得生疼，却强忍着没有吱声。宴厅明亮炫目的灯光让周宁静感到头晕，一片辉煌里她的视线却是模糊。不知走了多远，丈夫站定，周宁静定睛看，两个人此时已身处宴厅外的大露台。 方志远反手把露台的门关上了，看着妻子，他们俩对视着，似乎都在整理着思绪，又似乎在等着对方先开口。到底是方志远沉不住气了。多久了？你和麦克多久了？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北京的那次，对吗？对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有天晚上你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想我，想家，是因为你背叛了我，有负罪感，才给我打的那通电话，对吧？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方志远，你这是恶人先告状。 我和百成之间什么都没有。 是吗？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周宁静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手机，划开相册，递到方志远面前。那这个你怎么解释？ 是方志远和百成上次在咖啡馆偶遇，两个人对坐亲密交谈的合影。方志远怒了，你跟踪我？ 是莫华发给我的。 是巧合，我在咖啡馆等厂家的代表，遇到了他们俩。莫华对百成纠缠不清，我看不下去，才帮助百成解围的。 巧合巧合，你和百成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？刚才百成说你们俩今天在这儿撞见，也是巧合。 我问心无愧。凡是你啊，你明明说自己在加班，却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跟着麦克来赴宴。 方志远，你这是要和我撕破脸吗？有件事我本来没想说的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再忍了。上回在周冲的农家乐，周冲亲眼看到你和百成拉拉扯扯，你居然还敢说你跟那个贱人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方志远不可思议地看着妻子。贱人这种字眼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那还是头一回。我确实是跟百成拥抱了，但只是拥抱， 只是拥抱，只是拥抱。周宁静往后退着，拥抱还不够吗？你还想跟他做什么？上床吗？ 周宁静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你自己跟麦克不清不楚的，现在你反而还说起我来了。到底是谁恶人先告状？之前你是怎么评价麦克的？你说的虚伪，你说的假清高。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全变了。我不知道在北京你跟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他妈也不想知道。周宁静，我真的受够了。 你受够了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忘记不了那个贱人，你生日那天喝多了说醉话，说的都是他。你说你没想到他还能够记得你的生日。哼， 是啊， 要是不提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你从来没有忘记过的生日，偏偏今年就忘了。 方志远，你……周宁静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只是哽咽。他拉开门，穿过宴厅，一路快走，几次回头也没见方志远追来的身影。周宁静苦笑着。 宴会厅内，百成和麦克仍然在对饮着。 百成突然努努下巴，对麦克说：“你的女伴像是要走了，还不快去追？” 麦克一笑，把酒杯顺手往百成的手里一放，转身就跑向了周宁静。 百成把自己和麦克的酒杯递给了服务生，问他拿了一瓶龙舌兰，重新取了两只干净的杯子，不紧不慢地朝露台走去。 露台的门开了，方志远一扭头看到了百成。 百成笑盈盈地说：“哼，吵架了。”然后坐到放置在一边的沙发上，轻轻地把酒瓶和酒杯摆在茶几上。 方志远颓着脸坐下了，没等百成说什么，就自顾自地倒了两杯酒，递了一杯给百成，剩下那杯一饮而尽。 别担心，我看宁静刚才跑出去，麦克也走了，他应该会把宁静安全送到家的。我和麦克接触虽然不多，不过他这个人嘛，还是很绅士的。 听了这些话，方志远的心里更窝火了，他摆了摆手：“随他去吧。” 你们俩吵架是因为我？也是，他这一进门就看到咱们俩在一起，想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，他都不会信的了。 不是的。方志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我跟他之间呢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。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。来，我陪你喝酒。志远，说真的，今天要不是你在这儿，我早就走了。这种宴会真的是很无聊。 百成俯身拿酒瓶，背部那紧实的曲线流畅婀娜，加之身穿大露背的礼服，背后白皙的皮肤一览无余。百成站起来走到了方志远的面前，微微的弯曲着身体往方志远的杯子里倒酒。龙舌兰的香气和百成的香水味儿夹杂在一起，让方志远透不过气来。方志远一抬头，看到了百成胸前的汹涌，背后大露背还不够，胸前的领口开得也不小，那两只水蜜桃满溢着诱人的气息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 我快忘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。走出来，在我狂暴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桑麻。 山高路远，长亭月牵挂，只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浮华。

105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书， 至书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。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方志远一抬头，看到了百成胸前的汹涌，背后大露背还不够，胸前的领口开得也不小，那两只水蜜桃满溢着诱人的气息。 百成笑了笑说：“志远，忘记那些不开心的，咱们俩好好的喝几杯。” 方志远只觉得自己喉咙一紧，说不出多余的话来了。 麦克并没有送周宁静回家，尽管他提出过，但是周宁静看起来好像还不想回家。麦克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在周宁静的肩上，默默地陪着他在大街上游走。对不起啊，麦克。 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？ 这个晚宴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，要不是担心我，你也不会跑出来啊。 是的，当然重要，不过我们俩对重要的理解不一样。我理解的重要，那是因为…… 因为什么？ 算了，不说也罢，说了倒要显得我像个登徒浪子了。 说吧，随便跟我说点什么，我现在心里堵得慌，就想和谁说说话呢。 麦克站定了，看着周宁静，眼睛里透着股子从来没有过的清亮。宁静，我之所以会接受商会的邀请，就是想和你一起做点什么，比如以你男伴的身份站在你的身边，共同出席一个晚宴，就是想在工作之外有机会和你独处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礼服，甚至有些处心积虑挑选了适合你的口暗示、颜色。我这一次的想你穿着这件礼服站在我的身边。 麦克，周宁静的表情变得有些紧张。麦克，我……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现在对你的感受，说真的啊，挺复杂的，倒是有些超出我自己的预期了。真的，北京那次我的无耻行径是因为还不了解你，我还以为……麦克尴尬地笑了笑。 你是那种女人。怎么说呢？就是那种…… 那种随便的女人。 哦，抱歉。 哼，周宁静笑了笑。 麦克继续说，可是我慢慢地了解到，你不是的。正因为你不是，我反而对你……啊，也许我这些话真的是越界的，但已经说到这儿了，我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，啊，倒显得我虚伪了。宁静啊，我想，我喜欢上你了。 周宁静感到诧异，不，麦克，那肯定是你的错觉。 是不是错觉，我自己明白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我跟上回在北京一样，只是想睡你的话，哦，原谅我的粗俗，只是想和你发生点什么，那么今天晚上我有的是机会。你和方志远闹得别扭，我可以趁虚而入的，可以积极安慰你，可以陪你喝酒，可以带你去酒店的。是的，一个男人真想和一个女人怎么样的话，他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。 麦克，麦克，你太真实了。 但是很奇怪，我和你这样的走在街上，我觉得安静的像是进入了闲者的模式啊，你知道这个词吧？闲者模式，就是说我身体的某个部分此刻波澜不惊，可能是因为我在为你担心，担心你的情绪，担心你的婚姻状况。要是这都不算喜欢的话，我这种心态你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吗？ 麦克，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，我身边就只有方志远。 不不不不不不，千万不要听我这些话，你就有压力了。我只是表达我的感受和想法。现在，我希望你能听我一句劝。 你说。 让我送你回家好吗？方志远本来就已经对你产生了误会，要是你回家晚了，会加剧你们之间的矛盾的。周宁静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麦克笑了，帮周宁静拢紧了穿在他身上的自己的西装外套，又轻轻地抚了一下周宁静的背。这一次，周宁静没有躲开他的肢体接触。 百城在举行晚宴的酒店要了一间客房，烂醉如泥的方志远是百城让两个服务生扶上床的。方志远的脸涨得通红，已经有些不省人事。百城抱着方志远的脑袋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胸口，一点一点地给方志远喂醒酒汤。百城有些后悔，应该让方志远少喝点的，现在他的状态就是百城想和他怎么样，方志远恐怕也是不能够了。喝完醒酒汤，百城揽过方志远的手臂，好让他紧紧地环抱住自己的腰。志远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人性都是渴望诱惑的。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圣人，你、我还有周宁静，我们都一样。百城抚摸着方志远的胸口，也许他应该先去洗个澡，静静地等着方志远酒醒。这一次，方志远应该跑不掉了吧。 周宁静回到了家中，只见家中无人，王秀芬和周子都不在。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，老妈带着外孙女能去哪儿了呢？就算是出去散步也早该回来了。周宁静拿出了手机，发现手机没电了，赶紧冲上给王秀芬打电话。电话那头一片嘈杂，只听王秀芬的哽咽声。 医院，我们在医院呢。医院，周子不舒服吗？妈，妈，你说话呀！ 是你爸，你爸，我给你和志远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们都去哪儿了？你爸出事儿了。轰的一声，周宁静觉得头顶上有什么在炸开，他像一个疯子，抓起包冲出了房门。 周长河心肌梗塞突发，是被邻居送到医院的。王秀芬接了电话之后，怎么都联系不到女儿跟女婿，没有办法，通知了周宁静的堂哥周宁海，还是周宁海把自己送到医院的。为了不吓着周子，周宁海还把外甥女儿托付给了他的一个女同事。 周宁静到医院的时候，被周宁海好一通呵斥，而周长河此时正在急救病房，岌岌可危。 周宁海说：“王远呢？志远呢？”酒店顶楼的套房，方志远正迷迷瞪瞪的醒来，他觉得有点冷，揽紧了怀里的妻子。不对，身边这个女人似乎不是妻子周宁静，而这里也不是她的家。方志远一个机灵，摸索着床头灯，昏黄色的灯光下，方志远看到躺在自己怀里的女人，她是百成。她怎么会和百成在一起？是在做梦吗？意识如此清晰，不可能是梦。方志远甚至能够听到百成轻微的鼾声。方志远仓促下床，发现自己穿着酒店的睡袍，而睡袍内微浊寸缕。方志远拼命地回忆着有可能发现的一切。晚宴遇到周宁静还有麦克，夫妻争执，周宁静跑出了酒店，百成陪他喝酒，再往后就是一片空白了，大段大段的空白了。 百成一个翻身，摸了摸身侧，懒洋洋地睁开眼睛，他一手摸着头，瀑布般的长发拢到耳边，看着紧张兮兮的方志远。志远，你醒了？ 百成，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和你。百成掀开了被子，翻身下来，徐徐地朝方志远走来。方志远这才发现百成跟自己一样穿着酒店的睡袍，睡袍半敞着，方志远不自觉地挪开了视线，重重地往椅子上一坐。百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 百成不急着整理睡袍，走到方志远身边，挨着他坐下。你说怎么了？ 百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变成了这样。方志远闪躲着。 百成双手捧着方志远的下巴。志远，你不喜欢吗？ 我结婚了，百成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不应该和你。方志远仍然在空白的记忆里寻找着蛛丝马迹，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和百成发生了什么，可是从百成的表情，从他们俩的穿着来看，他和他又确确实实的发生了什么。 我不在乎，志远，我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结婚了，你跟谁结婚了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此刻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十几年了，我一直在等这一天，离开你之后我就在等这一天，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，我要把自己交给你，完完全全的交给你。百成说着 吻着方志远的唇。 方志远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奔流，他的理智要自己推开他，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又想紧紧地抱住他。 志远，我想你。 不行，不行，百成，我们不能这样。 志远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已经……哼。百成娇嗔一笑，他身上的睡袍慢慢地滑落。 这是方志远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他，他不无震撼，让方志远想起了温庭筠的《鬓如蝉》：“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雪胸鸾镜里，奇书凤楼前。”更让方志远想起了他们年少时的一切。方志远甚至急切地想拥有他，这种久违的感觉让他的身心激动不已。方志远横着抱起了他，他目光灼灼注视着自己，摆成那双眸子几乎要将自己吞噬了。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了，那是摆成的手机在响。 志远，不管他， 不，还是接吧。 手机铃声继续响起，一阵紧接着一阵。百成恼了，他在床头摸索着自己的手机，一看来电显示居然是安文。安文，大半夜的找我干嘛？ 要不先接电话吧，这么晚了还找你，肯定有急事。 百成不情不愿地接起电话，手机那头是安文低沉的声音：“百成，你是和方志远在一起吗？”“没有啊，我在家呢。”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方志远在一起？”安文声嘶力竭，吓了百成一跳。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百成，你告诉方志远，让他快点来医院，他老丈人病危，快不行了，你听到没有啊？ 安文的声音很大，在一旁的方志远都听到了。方志远抢过了手机，阿文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告诉我。 啊，你们俩果然在一起。方志远，你让我怎么说你们？安文在手机那头已经气得不行了。 你快告诉我，我爸他在哪家医院呢？ 人民医院，你快点，快点，现在快过来，能见他最后一面，快。 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单的瞬间，周宁静觉得天都快塌了。他和周宁海一直在给方志远打着电话，而方志远的手机却始终处于关机的状态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周宁静给陆泽熙他们打了电话，甚至在他们的同学微信群里询问方志远的行踪。安文呢，就是看了微信群里的信息才匆匆赶来医院的。他到的时候，陆泽熙他们几个已经在这儿了，他们也在到处找方志远。 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安文的直觉告诉他，方志远可能是跟百成在一起。安文给百成打完电话，一扭头看到了周宁静。周宁静脸色苍白，一手扶着墙。他真的和百成在一起？宁静，你听我说。安文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了。 等方志远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看到陆泽熙、老八、毛俊、明航、安文他们都在，连傅丽丽和周冲都来了。周宁海站在周宁静的身边，兄妹俩红着眼睛看着方志远以及方志远身后的百成。 周宁静的眼睛里蓄着泪水，把目光转向了百成。百成往后退着，他显得有些理亏，还有些心虚。百成这副样子让周宁静更觉愤怒。父亲病危，到处找不到女婿， 直到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都不知道这个他器重又疼爱的女婿已经背叛了他的女儿。 周宁海冲上去，一拳砸到了方志远的脸上。 你还知道来医院呢？你现在过来有什么用啊？ 你听，方志远捂着自己被打伤的鼻子，鼻血顺着他的指缝往外冒。 你滚！你给我滚！周宁静怒视着丈夫。 对不起，宁静，我就是喝多了吗？ 我不关心这些，方志远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在哪里，和谁在一起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 方志远冲上前，一把抱住了周宁静。 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宁静，我真错了。 周宁静拼命地捶打着方志远的胸口，方志远也不躲。爸没了，我爸没了。 方志远紧紧地抱着妻子，他看到敞开门的急救病房里，那白色的病床上躺着的老丈人，还有趴在老丈人身上痛哭的丈母娘王秀芬。 周宁静身体一沉，晕倒在方志远怀里。 凌晨，方志远家的楼下，陆泽熙、老八、明航、毛俊陪着方志远，五个男人就这么站着。周宁海从楼里出来了，看了方志远一眼。陆泽熙推了方志远一把：“ 宁海哥，宁静怎么样了？”周宁海说：“他不想见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父亲的葬礼啊，一切事宜交由我来安排，他不希望你参与这个事情。” 宁海哥，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鲁泽熙上前连忙解释说：“志远的为人呢，我们都知道。” 周宁海摇摇头：“志远，叔叔走之前一直在问你，他想见你啊。可是你呢？你跟宁静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叔叔我婶是怎么对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 都说女婿半个儿子，可是我叔叔他是把你当自己亲儿子来对待的呀。 还有宁静，他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，方志远？”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，屈原作词，王蓓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，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，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，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，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，新时代的号角再一次出发，歌声和海